以副会长蒋外农为团长的热潮友好京多网络代表团16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致敬。